第九十二集，这案子辩论空间不小，量刑幅度也大。他舅舅不信邪，托尽关系请了另一位业内知名的辩护律师，最后仍然判了十年。傅玉志不敢说完全了解自己这位大哥，但他知道大哥心里有鹤，再多的物质也填不平的那种。许苏头发还湿着，拿着毛巾慢慢擦，他看着一旁若有所思的傅玉志，正盘算着自己与这人该以何种关系相处，傅玉志却已经回过头，扭过头，两人的目光撞在了一起，在一种平等友好又略显尴尬的怪异氛围中，他们终于愉快地达成共识，他们之间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两人大眼瞪小眼，强行聊天未果，许苏突然拉起傅玉志的胳膊说， 哎，来两盘游戏吧。 接到许苏电话的时候，蒋振兴案的最后一天庭审刚好结束，傅云县原本打算直奔这事处理马炳全的问题。马炳全的老婆大字不识，与马炳全的婚姻关系也早已名存实亡，申请书全由许林代笔，写得字字泣血，句句诛心，很是感人肺腑。紧接着傅云县又安排范明所里的律师去找资料，他们都专业从事读辩至少数十载，见多识广，这个老六还不是公安化妆侦查，而是一个前科犯。因为这人面相天生凶恶，异于常人的六指也瞧着狰狞，被招安之后还真帮着公安立过大功。据说不可一世的马炳全在押赴刑场的路上尿了裤子，得知自己死刑暂停之后痛哭流涕，跪地不起。人真到了要死的那一刻，枭雄立马变狗熊，还是怕。事情果如许苏所料，然而他还是太嫩了点，这案子有特情又怎样？马炳全被抓时试图火拼，光这一点最高院就有理由裁定继续执行原核准死刑，所以要让死刑改判还得靠立功，立大功。病床上的范明对于傅云县接手马炳全的案子颇有微词，他伤还没好，恨不能将马家兄弟碎尸万段。傅云县对他说， 你安心养你的伤，虎口里拔牙他是找死。 傅云县这只大老虎当然不可能任人要挟利用，然而许苏在对方手里他顾虑重重，施展不开手脚，偏偏天意使然，许苏的电话来了，傅云县立即改了行程回到 S 市。傅宅主人踏进家门时，许苏正跟傅玉志头碰着头一起推塔打游戏，打在兴头上，许苏听见声音回头看了傅云县一眼，特别淡定地说， 回来了。 傅云县连着参加十来天的庭审，三个城市来回跑，即使是铁打的身躯与意志也难免觉得累了。傅云县的意思是让许苏别再录原来是你了，但许苏觉得不妥当，做人得有始有终，当初答应了刑名录一年，就算最后不录完也得跟个女嘉宾牵手成功，顺理成章地退场。平心说，许苏在这节目中桃花运不错，没录几场对他有好感的女嘉宾倒不在少数，一个来当明星情感指导员的中年女演员竟也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对着他发动攻势。那女演员年轻时曾红透半边天，而今也算影坛一腕，姿色尚在，风韵犹存，对许苏频抛媚眼，态度娇嗲。节目结束后更是让助理直接来找他，说有一个法律问题想咨询，然后就给了酒店的房间号。那助理笑得像个宝公，吓得许苏浑身一哆嗦，赶忙找借口推辞，对方还当他听不懂，意味深长地补了一句， 这个圈子都这样，只要跟对人你就红了。 那女演员对许苏的态度昭然若揭，傅云县当然也看得出来，他捏着烟看了看电视，又低头看了看许苏。许苏天生皮肤白， 此刻又敷上一层淡粉，用通体血液来形容也差不离了。傅云宪笑了笑， 正位莲花似六郎。 许苏知道这个典故，武则天宠幸张昌宗吗？他没听出傅云宪话里的赞赏之意，只当对方揶揄自己是个被老女人相中的小白脸，当即没好气地骂了一声， 我呸，真当老子是鸭吗？老子上电视是卖笑不卖身。 成功搞定一位老阿姨，许苏自觉魅力未减，心情不错。听见傅云宪的手机铃声，见来电者是文俊，便随手接了起来。马炳元的手下都是文俊打点的，所以听见许苏的声音一点也不意外，拖长了音调，懒洋洋地问他， 回来了。 许苏也懒洋洋地回答， 想哥哥了没啊？ 别没正经，你都不知道现在所里怎么说你。 许苏嗤的一声乐了， 他们都说我什么？ 文俊给了四个字， 妖非祸主。 许苏乐得更欢了。祸这个字的意境不一般，像一张网或者一个陷阱，平心而论，老辣精明如傅云宪也能被迷惑、被蛊惑、被诱惑。此刻的许苏踌躇满志，犹如顶尖高手提刀而立，他头一回尝到了主宰的乐趣。许苏接着电话，慢悠悠地喝上一口阿姨端来的蛤蜊浓汤，鲜味渗透味蕾，热汤滚过胃壁，他感到五脏六腑都被深深熨帖，心里挺美。两人又天南地北的瞎扯一通，许苏问文俊， 有什么要紧事啊？ 事情也不要紧，就是那个贺小仆，虽说已经离开了君寒，但对于曾经的师父人前人后一直很尊敬，这回跟青梅竹马的女友奉子成婚，挺着急的，想确认傅云宪愿不愿意充当证婚人，所以郑重送来请帖，又来电话催问了几回。 傅云宪这阵子忙的是难觅人影，压根就没有见过君寒。文俊试探着问， 要不我下班的时候顺路把请柬捎过来。 许苏想了想问， 许玲也回来了？ 蒋振兴的案子择日宣判，这两天许多振兴的投资户来所里问进度，都由他接待。怎么了？突然提许玲干什么？ 许苏又想了想说， 你就不用来了，你让许玲送来。 富宅里，许苏背光坐在窗台上，许林荧光立在窗台前，两人四目对视，许林略微惊讶地瞪着眼睛。他倒是知道许苏已经回来了，但没想到会在傅云宪这里碰见他。他是顺着文俊的意思来送请柬的，而文俊对此只字未提。